头有你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关于这个脑血管病发生了以后的一些知识。上次我们讲到了脑中风以后的复发是要特别注意的，特别是老年人啊，比如有高血压、有高脂血症或者是有高血糖这种危险因素存在，中风发生复发的危险性啊更大，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在五年之内啊就可以发生中风。所以这个预防脑中风复发首要的问题是明确首次中风的原因。找着首次中风的原因以后呢，就很快的呢可以这个预防。一旦出现了头疼啊或面部麻木啊、肢体的运动障碍、语言不利索啊等等，这些尽早的去治疗。而且这个预防中风的复发要常备不懈，因为你如果有那些基础病，刚才说的啊，又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脂血症又有动脉硬化，像这些呢你不好好把它控制住，中风好了以后它还会复发，这是要特别注意的。特别是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重点的讲一下脑血管病发病前常见的预兆。这些预兆呢主要是它的一些症状和它出现的原因。这些症状其实呢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脑血管病人的表现中啊，有人统计大概有40多种，但是呢为了我们好记，我们把它归纳成五类。这五类的症状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不管是你家里有老人，不管是你就是老年人在听，那么都应该把它记住，使劲的记住，这样呢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积极的加以治疗，就脑子里有个弦，我是不是要发生脑血管病了，赶快到医院去。第一个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头疼头晕，正常的人也有头痛头晕，工作劳累了或者失眠了都出现头痛头晕。他似乎你跟那个脑血管病的先兆啊连不到一起。但是脑血管病的先兆通常表现是头疼的性质和感觉跟你平常的头疼不一样了，它比较重，有间断性的头疼变成持续性的了，而且头疼固定在某一个部位的时候，可能啊就提示出了脑出血和视网膜下腔出血的现象。所以头疼头晕和血压的波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中风而言呢，由于病人大多数都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或者你就是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所以是一个漫长的、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头疼。中风前发生的这个头疼啊，是忽然头疼加剧剧烈，而且伴有呕吐，呕吐还有这个中枢神经啊特殊性的一个症状，就喷射性的。这个有个调查的资料就表现，中风发病前头疼的占了三分之一，那就很大了。如果这个你掌握住你这个头疼的跟既往头疼的不同， 而且这种头疼呢，发生在发病前的数小时和数天，有不同程度的头疼的变化，那你这个就应该特别特别注意了。所以头疼啊，也不是小症，也不是小的症状，特别是在脑血管病上，它是一个主要的症状。那你就特别要注意它疼痛的性质、疼痛的时间和疼痛跟你以往的疼痛有什么不同。只要有这些问题，你就要赶快到医院去。再有就是一个头晕，头晕在我们这个老年人里啊经常常见，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有动脉硬化的病人呢，还有高血脂血粘稠度高的病人，都可以发现这个头晕。看着好像是美尼尔综合症，但是是由于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也引起的。所以老年人一旦发生突然的眩晕，还呕吐，还站立不稳，还头疼，如果是后边这几个，就是眩晕呐、呕吐啊、站立不稳呢，就表现是椎基底动脉后边的那个动脉管后五分之二血液的这个有动脉硬化啊，或者是血压高了，或者是血糖高了，所以就预示有时候人呢就表现说我这个脖梗子发硬，就是脖梗子疼，像这些呢都应该注意。特别是有一些人呢头疼头晕，其实呢它是脑的微循环障碍引起的，就是利用特殊的微循环纤维镜进行眼球结膜的检查，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看到，从眼底可以看到微循环，就发现呢有明显的微循环障碍。因为眼球的结膜可以直接反映脑的微循环状态，所以你这个在这个特殊的检查的时候看见呢头疼头晕的人大多数微血管血栓，由于血液流动的阻滞或者是阻塞，就造成了脑供血不足，使得脑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养料。同时由于脑细胞代谢的产物因为血液流通不畅不能排除，这样就使得血管周围的脑组织发生水肿啊、淤血啊，就导致了头疼头晕一系列的这个脑部的症状。所以头疼和头晕呢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一个头疼我们可以觉出来，还有就是老年人突然发生的这个眩晕，不要认为就是美尼尔氏综合症什么的，那个倒好解决了。眩晕是极为常见的症状，有的人就突然感觉物体在旋转，或者是向后移，或者是就感觉身体在旋转摇晃上下降，病人告诉这个我们大夫啊，就说头晕眼花天旋地转，脚步不稳或走路啊向一边偏斜，眩晕剧烈时候出现频繁的恶心呐、吐啊，面色苍白出汗，病人不敢睁眼也不敢换这个头的部位，就是怕摔了，还有就是表现出来恶心吐的特别厉害。所以这些发生在任何年龄组的这项这些症状都称为眩晕。其实眩晕的产生呢是因为人体维持平衡有三个感受器，一个就是你的眼睛视觉，它可以啊看周围事物的方位，认识本身和外界物体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本体的感觉，就是它能够使我们时刻的了解到自己的姿势、位置以及运动的范围和幅度。第三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在前庭感觉器官，在耳朵中的，在我们内耳中有三个半规管，就三个半圆的呈90度长在一起，它里头有内淋巴来回的流动，引起神经虫动完成平衡，就是在你做各种动作的时候啊，它这个半规管那个里头的这个淋巴液在来回的流，就跟那水平仪似的啊，来回的流，这三个半规管的流动就维持了你身体的平衡。然后我们在完成这个平衡动作的时候，主要是三个感觉的虫动分别沿着神经系统来进入了眼脑、脑干、小脑、大脑，完成了人的空间定位。所以呢就通过脑干的网状结构运动系统就发生连接，然后就完成了反射，通过脑干呢，通过这个神经的联系啊，就可以保持平稳。如果他这个淋巴回流不稳定了，有问题了，或一缺血缺氧了，这时候呢你这个就容易产生恶心啊、呕吐啊、心痛过缓啊、出冷汗。所以老年人的眩晕主要是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引起的。因为椎基底动脉 这个容易受到颈部活动的影响，所以颈的外伤啊、骨折呀、或脱臼啊、或者骨质增生啊，或者是你过度的转动牵拉压迫了椎基底动脉，血流减少，这样呢就引起了刺激了颈后的交感神经，就发生了椎动脉血管的痉挛，血流量减少，两侧的椎基底动脉汇合起来的椎基底动脉，这时候就供血不足，它正好它所管辖的那个部门位，不管是眼脑呢、中脑呢、内耳啊、间脑啊、颞叶啊，或者是枕叶，这个和前庭的系统就发生造成我们眩晕。所以这个国内有资料统计啊，眩晕常常是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首发症状。老年人如果是突然的眩晕，常常可预示着缺血的发作，要警惕中风的发生。所以我们这个头晕的事儿啊，也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是个小事儿。当然呢，你比如平常我们有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或者是有贫血呀，有颈部的一些问题啊，还有有美尼尔啊，或者是有这个脑震荡的后遗症啊，这些呢都应该事先的查。再一个多的就是高血压。一般眩晕的时候血压太高了太低了，大部分是太高了，所以这些检查呢在平常如果发生了这种眩晕和头疼啊，就应该特别注意，到神经内科去赶快去检查。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医药中医药学的宝库中啊，是悠久的文化，还是一个精品，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偏好灵芝，很早很早就知道灵芝是一个对人体非常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呢就经常说它是这个吉祥，是这个富贵，是这个长寿的一个象征。虽然是这种寓意，但是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了，常用灵芝的人确实在这三方面要不用灵芝的人要好得多得多。原因就是呢，灵芝它本身就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当然是现在的药理学的研究啊，已经证明了它的药学西药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它的药用价值。不管是它的菌丝体，还是子实体，还是它的种子，化学成分不同，它们合在一起十大类150多种，这个有效成分非常多。特别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三萜类化合物，这个灵芝酸。灵芝酸呢，对我们心血管系统，对我们全身啊，还有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它有强烈的药理活性，止疼啊、镇静啊、抑制组织胺的释放啊、消炎啊、抗过敏啊，还有这个解毒保肝。再有就是呢，它可以健胃，因为它是苦味的。还有呢，这个灵芝酸呢，它本身对于血压的稳定有非常好的作用，它可以作用于我们周围血管的血管壁上，使它松弛，就是让它就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下降，而使高血压阻力最主要的部分占42%的外周血管让它松弛，这样的血压就慢慢降下来了。而且灵芝降压啊，它是大血管、中动脉、小动脉以及微循环，它的血压都可以降到正常的水平，这样对于我们身体呢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呢这个它有这个抗过敏啊、消炎啊，还有呢能够降快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抗动脉硬化。还有灵芝多糖，它是非常好的，灵芝酸也有这样的作用，调节免疫功能，促进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比如让抵御外来之敌，这个使我们少得这个经常感染的疾病，还有就是让内部各个器官稳定，内稳定的作用，再有就是还有一个抑制细胞突变，监视细胞突变，那这样的作用呢对免疫的调节就非常好了，高的让它下来，低的让它上去，让我们免疫正常，这样对于抗病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灵芝呢，它有可以增强我们这个蛋白的合成，然后呢就使着我们脱氧核酸的损伤得到修复，这个修复的能力增加而抗衰老啊，再有就是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非常好了，它可以啊，使着我们微循环的瓣膜开放， 而使我们微循环的血液灌注量增加，提高血液中的供氧的能力，而且呢，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这个聚集。然后呢，对于脑血栓的预防、心梗、心肌梗死的预防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这个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提高，血液的红细胞2,3-2磷酸甘油的含量，这个含量呢，能够提高血液中的供氧能力。所以，像这些有效成分啊，不断的在身体内起作用，就可以稳定血压、抗动脉硬化、降坏的胆固醇、升高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另外，使我们这个抗缺氧能力增加，本身对于脑血管这个供氧就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所以在改善症状上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我们这个有头疼头晕啊这样的人，那对于一些血压的正常，另外这个血液粘稠度的降低，都起着非常好的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灵芝呢，特别是这个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以及这个博春醚啊之类的东西，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抗血栓，然后还可以解凝，增加我们血液中的解凝能力，使得血液流通正常，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力啊都减低，这样就减少了血栓的形成。像这些呢，在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你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有风就飞多远吧。